第二節大匪看天，今晚真係講得似去書展啊，收十幾萬原來。咁啊，頭先嗰節啦，就講咗黃楊達同埋仇斯達火並雙贏 ，win win， 哇，雙冠軍，犀利啊，好睇個世界盃。咁啊，咩節啦？講大陸疫苗，咁啊，上市公司又好，賺錢蝕本都好啦。呢啲咁嘅疫苗，其實咧，習近平上咗台啊，講件事啫嚇。習近平上咗台之後咧，其實咧國家所有嘅條例咧，尤其藥呢樣嘢咧，同埋健康食品其實揸得好嚴，好嚴嚴到你驚。佢個標準定得好高，但有啲人話：屌，佢定個標準啫，嚇、啊、執行唔到嘅咁，你錯啦。新嗰啲全部揸到死曬，但係而家出事呢啲藥廠，佢本身有個保護傘，第二就係佢本身係已經做緊啦。咁之前出咗事，出过一次㗎喇，咁而家又跟住就嗰个叫做疯狗症啦，而家三合一疫苗啦，细路仔打嗰啲。呢次真係呢间厂会收皮㗎。有啲人话嘅温家宝嗰阵时三鹿奶粉啊，又话一查到底啊，到最后咩咪拉咗啲家长呢次。唔係李克强真係会拉人封艇。因为虽然同一个党，但是变化了，习近平他要做千秋万世的皇帝，名垂千古又好，什么都好，他这几年其实呢大陆改变了很多，各方面的东西揸得很严，好像现在风潮说倒闭那些网贷平台都好，其实就不是今时开始的，早四五年开始第一个，那时候黄渤做代言人嗰阵时已经七百几亿噶啦，一路冧落嚟，去杠杆化，想办法唔好大耳窿，佢系唔会救啊！佢有得你爆，有得你死，因为佢想将间香唔系中国大陆系正常化。咁我上个做节目，有啲人话唔知我讲乜嘢啦，讲习近平啦，智商九十啦。我点解话佢智商九十咧？因为咧做任何嘢咧，你要计数啊！你一定要计一条数啱你先做得，唔啱数唔做得。呢个系香港人嘅口吻，啱唔啱数先？其实我近期讲多咗好多粤语嘅，即系头先我讲仇斯达同黄杨达，古惑仔码头蚀唔蚀先？会唔会蚀张先？而家今日就啱唔啱数？而家习近平做啲嘢好多系唔啱数，明明系可以做得圆啲嘅。而佢夹硬嚟嘅时候就出事。我如果一个智商正、情商、智商都高嘅人唔会做嘅，即系我自己觉得，即系又讲翻黄杨达同埋呢个仇斯达啦，两个嘅智商咪高咯，吓、啊，即系双赢，睇得到嘅。所以我话呢一次一定拉人封艇。因为佢而家做医药呢啲嘢喺大陆基本上系重中之重，有啲人又讲，即系回应翻上寻日啦出嘅节目啦，回应翻寻日出嘅节目，讲几件事啦，即系我唔想将一啲嘢咧为咗做节目。然后讲到好爆啊，好似好多料爆啊咁，我哋冇噶，我哋只系讲个逻辑啫。习近平系改变紧成个中国大陆嘅玩法，不停尝试点样做法，点样做法。但系佢最错嘅就系斗倒晒所有佢嘅敌对势力。有啲人即系我寻日做节目讲咗啊，你都有对头人噶，江泽民喂喺棺材爬翻出嚟咯。仲有冇能力啊？跟你嗰班人都斗到死晒啦！党政军大权喺晒佢度，可能有啲小声音，佢唱反调，从来都有。但系做任何嘢成唔成到势？习近平喺呢个时候可以出访南非，再派钱，一啲问题都冇。怕唔怕政变嘅时候？你讲到政变啊嘛，佢一去咗之后翻唔到嚟啊，有噶、哦，他信咪咁咯，一出咗去就唔使翻嚟噶啦， 係嘛？你講到而家中國大陸咁兇險，我哋攞啲常識出嚟啦。亦都有個網友留言：汪洋咧，你計漏咗汪洋，汪洋點可以同習近平比啊？揸住啲乜嘢啊？徐才厚、郭伯雄、薄熙來都要瓜，周永康、汪洋算乜嘢啊？呢、這個人係咁樣鬥過嚟噶。你話胡錦濤、李克強各樣嘢嚇，全部企曬佢阿汪洋身邊支持佢，個個早輪都跪咗自保啦，要斬曬啲手手腳腳啦，温家寶忍咗刑啦。你話而家李克強出嚟啊，幾多説話啊？而家樣樣都好似早輪啊，李克強啊話佢全佢唔掂啊，近期啊，而家李克強出翻嚟，梗係啦。既然中美貿易戰出咗嚟咯，要孭鍋咯，咁咪揾多個人出嚟孭咯。留學推落嚟，可能係因為孭鍋咯，唔係佢孭鍋啊，係我要保住我習派，然後揾人孭鍋啊。一件事你可以咁樣睇，調翻轉又咁樣睇，呢、這個院長最叻噶啦，佢教我嘅，真嘅，我佩服嘅人。咁啦，我之前咧讲一集，即系插老萧嘅，咁可能等佢又过完生日啦。啊，我讲翻老萧啦，下次吓，因为有啲人想听咁，亦都唔系话借佢过桥嘅。如果借佢过桥，我早嘅六个集真系乜你老母，真系乜足十五分钟都好劲啊！吓，我真系拍台拍凳咁闹，但系过咗啦。疫苗呢件事。落嚟香港，你唔好话抢，你有呢个机制，你开咗门口，即系打开门口做生意，香港就食四方饭。如果今日你话俾听，香港人唔系食四方饭嘅，香港政府唔系食四方饭嘅，咁你唔系净系大陆唔嚟得，乜嘢都唔嚟得。只不过既然发生嘅时候，香港就系大陆嘅窗口同埋出路，从来都系。佢奶粉有问题，要靠香港。佢大陸嘅資金上市同國際接軌要靠香港，疫苗有事要靠香港，咁多年都係。以前禁運嘅時候都要靠霍英東，靠香港，今次亦都唔例外。我哋只係能夠做我哋自己嘅事，就係、是、想辦法。急速咁订大量多啲嘅疫苗嚟啦，吓顶住呢一个风潮啦，同埋以后香港人能够揾到钱，其实我哋就系服务大陆。只要我讲嘅，到今时今日都系大陆唔好，香港好；大陆越好，香港就越唔好。佢系唔需要你嘅。咁既然系咁嘅时候，我哋将我哋嘅定位。就定咗出嚟，所以咧民建联系唔啱嘅，不能够将香港变成大陆，变成个大陆，大陆就冇咗呢个窗口噶啦。而家你睇下，有啲人讲香港下半年好差嘅，你睇下货运牵涉1300亿，呢个你冇常识啫。今年下半年系见唔到货运量减低噶，因为要订。这个圣诞货订了的了，美国来的。什么圣诞老人圣诞饰物是已经订了的了。如果是一些影响是很轻微的。因为已经订了开了 LC, 为什么加 10% 啫，这些东西不是主要嘛。第二，特朗普他说要加的都未到都未来。摆咗张清单出嚟，其中有70%嘢都系假嘅，因为嗰70%嘢根本上都冇买，都冇同中国买，何来有真呢？既然落咗，出年唔知啦，圣诞10月份落柜之前，肯定系冇问题嘅。你啲人话差咗，系某一类货品嘅啫，所以咧，中美贸易战。香港只要唔失去香港关系法，香港会再强大啲，再旺啲，生意再好啲。呢个我讲。 呢、這個先係真真正正香港嘅價值，喺共產黨手裏面，我哋香港嘅價值。有啲人成日講，包括梁孔德呢條咁嘅冚家產，你告我毀謗啦，你證明你唔係冚家產啦，係嘛？將香港嘅足球啊賣埋俾大灣區做生意，唔係咁做。香港係唔應該擁有佢講啊嚇咁細嘅地方。唔應該搞隊聯賽乜乜冰島都得啦，克羅地亞得，香港點解唔得？佢咪聯賽，即係我哋嘅足球隊係扎根香港，就扎根香港。我哋有輝煌嘅過去，係因為你呢班撲街冚家產啫。香港嘅球壇由霍英東開始搞，到佢個仔搞，陳耀琴、梁孔德呢啲咩人啊？邊個阻住香港嘅足運發展啊？我以前睇波噶，啊，因为呢节其实冇咩讲啊，咩都抄啲讲啦，因为都要做两节嘅，因为要讲疫苗。香港，你可以话，你咁样咁样唔得嘅，啊，叫人哋落嚟抢疫苗，唔好用呢个字，人哋买嘅，你打开门口首先，一系你就改一条条例，就你嘅疫苗。就是等于这个米是战略上的，即是米可以入口出口是不得的，香港不得的。那你可以疫苗都可以立这条这样的法，但会不会立呢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亦都讲，你们那些话受影响的家长那些阿爷，如果你说你爱国，唔该，你啲仔女就唔好打疫苗啦。喺呢个时候，你就要献身俾我哋中国共产党，做中国共产党大湾区嘅人民，我哋一体化，所有大湾区嘅人都要落嚟打香港疫苗。到时你个仔排队排唔到，你唔好怨；你嘅孙冇份打，唔好怨，因为你爱国。唔该，由蒋丽云啲细路仔或者啲孙啦，我唔知道有冇啊。开始包括梁孔德，你呢啲人出嚟讲，你哋爱国嘅行出嚟讲，我哋而家为咗同舟共济，为咗我哋中国嘅所有大部分嘅细路仔。我哋牺牲我哋香港嘅儿童，牺牲埋自己嘅仔女，我哋贡献俾祖国，贡献俾中国共产党，包括仙怡行嘅过气校长，读中国历史，自然爱国。以前可能系即系我，而家嘅咩中国历史啊？吓，讲共产党历史得啦。我做节目，我讲件事咋，我冇是非判断嘅，我讲件事啫。你哋要爱国，让佢啦。我亦都话，香港人系食四方饭嘅，边个嚟都得，只要冇明文规定、冇法规嘅，佢嚟系冇问题嘅。但系爱国人士，你哋最紧要新鲜事出嚟，让疫苗俾大陆人打。近呢几个月冇打啦，等佢打够先。攞个胸襟出嚟，证明你爱国，仲要公开呼吁。如果李思嫣啱啱结婚，佢有仔生嘅，叫佢都唔好打啦。不过真系可能冇仔生喎。我咁讲啦，做乜嘢都好，双刃剑嚟嘅，有啲嘢得到，有啲嘢就失去噶啦。我哋香港俾中国食咗，就食咗噶啦。而家能唔能够划分清界线？我哋只系能够做我哋自己嘅嘢，而个势喺边度，我唔知道。但系我希望香港就系香港咯，香港人就系香港人，中国香港人都系香港人。你守得住，香港就有发展。你睇黄子华金盆朗啊，好多人笑唔出噶。因为我哋睇到一个没落嘅香港。拜拜。